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沈乔越发认定燕无师不过又是心血来潮，眼下摆在沈乔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等燕无师兴趣消退不再纠缠他得一耳根清净，要么等他武功超过燕无师，将对方狠揍一顿，让燕无师从此不敢纠缠。酒菜上来，二人各自动筷，不再多言。时过一半，燕无师喝了口酒，笑道： 喜欢一个人，难道非得说出什么原因吗？就像你讨厌一个人，看他面目可憎，却说不出理由，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你不能因为我对你喜出戏谑，就觉得我一分真心是假的，这样让我情何以堪呢？ 这话乍听好像还有几分正经，但其实也全是歪理。想正正经经与这人长谈一番，怎么就这么难呢？ 你怎么了？是酒里有毒？ 关心则乱，阿乔，你真是口是心非呀！ 你没中毒， 咀嚼时不小心磕破唇齿，可能上火而已。 你，上火能上到吐血，骗鬼去吧！ 自打知道燕无师假装吐血诈他之后，直到入长安进隋国公府，沈乔再没和燕无师说过一句话。在他心里，这人已经和奸猾二字挂了钩，心眼比蜂巢还多，自己便是使尽浑身解数也斗不过他，索性沉默是金，一言不发，甭管燕无师说什么，沈乔不是嗯就是哦，他就不信这样还能被钻了空子去。燕无师也知道自己玩过了火，虽然逼出沈乔情急之下的关切，但人都是要面子的，哪怕是沈乔这样好脾气的人，你把人家脸皮都扒下来，人家能给好脸色吗？生气那是正常的，不生气才不正常。长安一如既往，城墙高筑，气势磅礴，万千气象集于一身，不愧是帝都。单就这一股不怒而威的气魄，沈乔就没在南朝帝都建康城瞧见过。想那建康城也算是几朝帝都了，打从三国孙武起就在此建都，宫墙里三层外三层，南有秦淮，北有后湖。当初燕无师受宇文邕之托护送周朝使者前往南朝时，沈乔也曾在建康逗留，两相对比，建康多了几分华丽旖旎，却少了几分硬朗冷峻。所谓观王气而定都，王气所在，龙兴之地，这句话虽然带了几分神棍气息，却是有一定道理的。道家不修阴阳术，但难免有所涉猎，沈乔在观气望气上也有几分本事。当日看宇文邕气色，就觉得他命不久矣，如今将健康与长安一比较，也觉得前者的确少了几分王气，略逊长安一筹，便是这一筹，兴许就关系了一个王朝的命运。但这些神鬼之言，心里想想也就罢了，哪怕皇帝相信，也真没有几个皇帝因此而迁都的。说到底，朝代之兴，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周朝失了宇文邕，便是占尽天时地利，又有何用？不过明日黄花。 阿乔神色为何如此凝重？ 沈乔理都不想理他，只坐不闻。燕无师碰了个钉子，脸上兀自笑眯眯的，并未有半分不悦，跟在后头一并入了城。沈乔当日护着宇文颂杀出重围，给人的印象过于深刻，此时连换身装扮都不曾，依旧是青衣道袍，身负长剑。他容貌又非泯然众人的类型，以至于守城士兵也能立马想起他来。眼睁睁看着人家光明正大入城，竟连上前阻拦盘问的勇气都没有。 那不是当日带着宇文氏遗孤勇闯城门的那位道尊吗？他今儿怎么又回来了？胆子可真够大的。 不过他当日那般勇敢，实在是令人佩服。 许多人都会对真正有本事的人心生仰慕，那天沈乔的表现十足耀眼，哪怕那些参与了围捕沈乔与宇文送过程的底层士兵，打从心里也对这名带着宇文氏遗孤以一己之力从满城弓箭无数高手中离开的道人极为敬佩。虽然听说后来皇帝因为没能杀成叔叔满门，让堂弟成了漏网之鱼而龙颜震怒，但私底下谁不对沈乔竖起大拇指呢？当日城门的精彩激战早被民间拼成了段子，在市井之间流传。平民百姓也许不知道什么天下第一高手齐凤阁，却绝对认识这位义薄云天、武功高强的沈道长。但长安毕竟不是别处，打从入城起，两人就已经暴露在无数耳目之下。燕无师也不在意，更不曾提醒沈乔，带了他就直奔城中的少师府。幻月宗虽然失势，可燕无师又非朝廷钦犯，沈乔带着宇文颂逃走，但后来宇文赟觉得单凭一个七八岁的宇文颂掀不起什么风浪，再加上他整日沉溺享乐无暇顾及他事，也就懒得再追究。是以这两人入城虽引得各方关注，却没有人来抓他们，一来师出无名，二来就是想抓也没那本事。少师府自打新帝登基就被人查封，门口上了锁，还贴上封条。燕无师双手轻轻一扯，别说封条，连一条沉重大锁都应声而断。他推门而入，这副浑然不将朝廷禁令放在眼里的样子，令身后的沈乔看得嘴角直抽。 他这是下定决心支持蒲六入监，所以大白天也无需避险了。 上回事件大会，合欢宗去找纯阳观的麻烦，一场混战之下，桑景行和袁秀秀必然有伤，不可能那么快赶回来，剩下一些小喽啰不足挂齿。要说能让我看得上眼的，长安现在也就一个雪亭，老秃驴自是佛门正统，忒要面子了，干不出背后偷窥人的勾当。至于宇文赟，他当太子时我也曾调教过他，他心知惹不起我，又一意玩乐，在没有万分把握之前，他绝不会妄动，就算有人告到他面前，他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看来，宇文赟也不是全无本事之人，只是刚登基就把几个叔叔全灭了满门，这等行径委实令人心寒。 宇文赟重用佛门，又把合欢宗也拉进来，摆明不想让佛门独大，可见在驾驭臣下、分化掌控各方势力方面，他还是有几分本事的，否则也不能在宇文邕面前装那么多年而不被废。可他的本事也仅止于此了。若宇文邕肯听我说立宇文宪为储君，周朝起码可保三代平稳。 沈乔虽然一言未发，但燕无师就像背后长了眼睛，竟将沈乔心中疑惑一一解答。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燕无师还曾像宇文邕这样提议过，也难怪宇文赟登基之后立马向幻月宗下手，估计是恨死了燕无师。可惜这位皇帝的聪明没用在正事儿上，竟干些不着调的了。眼下北有突厥，南有南朝，连北方都是先帝打下来的，但凡一个正常的皇帝，哪怕不想着天下早日一统，也做不出禅位给儿子然后自己当太上皇的事儿来。连沈乔在西宁镇的时候都听说了皇帝大兴土木建皇家园林，带着嫔妃宫女白日宣淫的逸闻。宇文邕若在九泉之下知道儿子拿着自己数十年夙兴夜寐的心血这样糟蹋，估计能气活过来。 宇文宪虽然软弱，但他治军带兵都有一手，就算不能继承宇文邕的遗志，也不至于将家业都败光。可惜宇文邕终究脱不开凡俗的桎梏，非要儿子继承皇位，目光何其狭隘浅薄。劳碌一世被亲儿子所杀，心血化为乌有，哼，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燕无师对先帝殊无敬重之意，褒贬张口就来，换了别人早就吓死了，但沈乔却忍不住暗暗翻了个白眼。 你自己先前还不是被几大高手围攻，脑袋上还开了缝，差点就呜呼哀哉，说宇文邕浅薄，你又英明到哪里去了？ 阿乔，想不到你正人君子竟也学会不当面开口，反倒在背后腹诽他人的毛病了，这可不好。 沈乔知道燕无师要逗自己说话，反倒越发紧紧闭口如泵。说话间，两人已经穿过中庭来到后院。沈乔不知燕无师带自己来此的用意何在，但看四周草木陈设，却不因主人不在而凌乱蒙尘，反是井井有条，可见平日应该是有人常来打理的，但外头封条铁锁又没有动过，这其中就很耐人寻味了。燕无师推开其中一个屋门，但里头却并非空无一人，而是早已坐了几人，燕无师的大弟子边延眉也在其中。见二人到来，那几个人都纷纷起身相迎，中间那人最是急迫，赶紧上前几步拱手寒暄起来，此人便是隋国公普六如坚。 啊，听说燕宗主这阵子在外头遭遇了不少变故，奈何我非江湖中人，帮不上半点忙，还好你安然无恙，我这可算是放下一颗心了。沈道尊当日飞扬神采，于至今难忘，更为长安百姓津津乐道，如今一见，风仪更胜往昔呀。 隋国公客气，听说当日我带着七郎离京之时，多得隋国公暗中相助，方才使得我们平安脱险，此事贫道还未向隋国公谢过。 不过举手之劳，何须记挂。沈道尊，这位是内史上大夫郑毅。 沈道尊，久仰大名。 哦，见过内史上大夫。 隋国公，我在外头时收到大郎的信，说你这边出了点麻烦。 是，的确是出了些麻烦，我冥思苦想也找不出法子，只能冒昧叨扰燕宗主了。 宇文邕治国本事不强，帝王心术倒是玩得炉火纯青，自打连杀了几个叔叔之后，他就把主意打到了臣子们身上，首先被他盯上的就是自己的岳父隋国公普六如坚。普六如坚不是宇文宪，自然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又或者他早有反心，见了宇文邕这等皇帝不可能甘心俯首称臣，于是表面恭谨，实际上已经暗中做了诸般准备，先是与军中联系，设法将宇文宪的残余势力都接收过来。宇文宪死后，原先忠于他的人被皇帝猜忌打压，正惶惶不可终日，见了普六如坚伸出的橄榄枝，自然忙不迭接过来。经过普六如坚的经营，朝中也有不少人倒向他，成为他的中坚班底，这郑毅就是其中一位。但宇文邕也不是全然不知，普六如坚的女儿是宇文邕的中宫皇后，宇文邕抓不到普六如坚明面上的把柄，对皇后的态度便日益恶劣，动辄谩骂要挟，几番以死威逼，得亏是普六如坚的妻子独孤氏入宫求情，才死里逃生。但这件事还不足以令普六如坚将燕无师请来，真正让他感到危机的，则是发生在前些日子皇后千秋之时的事儿。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